在哪在哪 借天使的翅膀，抓住云端的彩虹，总在将要触碰时消散，错觉的地久天长，其实是一无所有。童话树雨后黑了一道彩虹，却不曾说过它也会转瞬成空。想要把绚烂紧紧握在手中，忽然发现你已不见。 从来不知晓，面对你假装怪怪，背对你。

纯的夜晚，一回头熟悉的容颜再看不见，今生的爱走 是一款长着双眼